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开始放假了，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在本节目全中国首播环节，带来庄心妍这首《幸福的定义》， 全中国强力首播。 嗨，中歌榜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庄心妍。由谭旋音乐工作室西瓜音乐制作的我的新歌《幸福的定义》，在这里全中国强力首播，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哦。 我很感激人生路上遇见你，繁华似锦，唯独你开在心底。从那天起，这颗心那么坚定，在眷恋没有你的风景，唯一想要去的是你的心底。哦，一直有个声音慢慢的清醒，拥有你就是幸福的定义。

他最开始英文名叫 Gloria 啊，后来改成叫 Jim 啊，也就是 Get Everybody Moving 的意思。他也用 Jim 这首歌呢写过一首能量满满的歌曲啊，邓紫棋 Jim。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下午，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节目的数十名听众齐聚韩芬楼书店，与文化学者崔代远、北京电台主持人尚远、晋桥一起共读经典名篇，共享民俗文化。以诵读沙龙形式共度诗意中秋，北京广播网和北京时间对此次沙龙同步进行了视频直播，北京文艺广播录制剪辑后在9月22号的诵读小站节目中播出。作为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品牌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此次诗意中秋诵读沙龙现场充盈着浓浓的节日氛围，五彩喜庆的中式灯笼和象征富贵吉祥的桂花树布置的别有新意。诵读沙龙由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主持人晋桥主持，分为赏月、思乡和我们的中秋三个篇章。北京电台空中笑林戏弥勒的节目主持人尚远吟诵苏轼的经典名篇《水调歌头》，拉开了沙龙的序幕，更是赢得了碰头彩。文化学者崔代远幽默风趣，娓娓道来中秋节由来、典故、习俗和传统，不仅让现场的观众听得入迷，更让主持人尚远情不自禁。诗人李白的《古朗月行》被尚远现场送得别有韵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音乐广播，来收听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节日快乐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歌坛的热点资讯啊。最近呢，听说张靓颖呢现身家乡成都来录节目，竟然偶遇妈妈的同学，这个阿姨呢一张口就用成都话直呼：“ 莹莹，我是你妈妈的同学，小时候给你弄过牙齿，快过来，快过来。”嘿嘿嘿， 这个很有意思啊。张靓颖微博转发这条短视频，表示向妈妈求证过，阿姨真是帮自己弄过牙。我们来听一下张靓颖做回自己，稍后是 SHE 的 Superstar。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加金元手指就是加心灵，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杯可浪花是彩虹星星 ABABY 未必 baby, 有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早上的好玩的事情，谁骚扰你和彩虹经过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笑了两颗忘了那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肆话题，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 每天都为谁盖被子，能提起睡着也依然准时，烦心事前我灯泡开关键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公主就一言为定，但现在是现在是现在还拦着你，可以拒绝无聊的派对，选择和孤单约会，我可以不逛最热闹的街，在喜欢的音乐里醉，累不累你真的太完美，忘了人的心会碎，让眼泪学会体谅做雨对，跟着我做一回自己，我喜欢看流星，短暂去像烟火的绚烂，我的梦我决定，和别人的期待都无关，爱是多么简单的答案，哎呀，所谓不开心就不奉陪，谁的时间都很宝贵，不完美不穿高跟跳芭蕾，越是假装多高贵越卑微，你累不累也真的太完美，忘了人的心会碎，就让眼泪体谅错与对，就放肆做一回自己，我喜欢看流星，短暂去像烟火的绚烂，我的梦我决定，和别人的期待都自然。 Yeah.

上周呢，在电视剧《陈红年代》开播前一天，我们首播了主题曲《光》。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带来的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由庄心妍演唱的《幸福的定义》啊。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是《璀璨年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往10年在当年第36期榜单当中的火箭歌。首先回到10年前，2008年第36期的火箭歌，从第19名上升到亚军，非常有含金量的17个榜位的升幅。这首歌收录在10年前他的《明天过后》专辑里。张杰，《天下》。 风年轻，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咫尺牵挂。 孤不孤掌上往后，关不关万事千愁，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爱不爱天长地久，谁温柔，谁在乎，谁主春秋。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修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我们听到10年前的此时此刻同期榜单上面 Top 40最大升幅火箭歌是张杰的《天下》。接着下来呢，去到2009年，9年前第36期中歌榜，这首火箭歌是遗忘许慧欣啊，她这些年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在2009年的爱极限专辑里，才女左安安为她打造这首安静略带忧伤的情歌《失眠》，当期榜单前进12个榜位啊。火箭歌遗忘。 用着温暖的棉被，想着冰冷的甜美，用尽力气快点睡，反而累得不能睡，枕头保留你气味，眼眶想去你点缀，只愿工作的

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对你坠落至今，很靠近。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九月二十八至十月七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下午，黑龙江卫视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联合制作的大型礼赞英雄励志节目《致敬英雄》节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史家小学礼堂隆重召开。节目将于9月30号烈士纪念日当天在黑龙江卫视恢弘首映，意在通过致敬英雄的洪亮声音向国庆献礼。致敬英雄节目是国内首档大型礼赞英雄励志节目，节目聚焦那些引领民族精魂的英雄人物，追溯英雄事迹，颂扬英雄情怀，传承英雄精神。致敬英雄节目紧扣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时代主题，追忆一个个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感悟英雄故事背后代代传承的精神内核。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阚丽君女士谈到节目创作初衷，中国儿艺会倡导文艺点亮生命、梦想创造未来的理念，致力于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事业。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学习英雄的品行，了解英雄的事迹，感受英雄的力量，意义非凡。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节日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来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火箭歌璀璨年华，我们接下来呢去到2013年，看看第36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呢升幅八个榜位，排在当周第27是刘欣，男刘欣啊，新自己收录在那一年发表他的个人第二张 EP 小心，这个心是新旧的心。 我遇见了你，好天气，看天空晴万里，深呼吸，甩掉事情没有做完，星期一的早晨的一起床就好烦，有太多的想法，有太多意见，有太多的威胁来电，只想看不见是谁在那唱着蹦蹦蹦，这个律动适合冲冲冲，偶尔气氛发疯是为了放放松，要把所有糟糕情绪掏空，呼吸你最喜欢的空气，见孩子般的笑的美丽，让所有烦恼都远去，我遇见了你，阳光明媚你可别浪费，新的一天对着天空喊声嘿嘿嘿，有些事情真的受不了，话说的太多太过太无聊，需要就请个年假出去飘一飘，现在我听到的想到的都是那歌谣，晚风吹过了澎湖湾，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不安，甩开了一切，这是你的世界，我遇见了你， 深呼吸，甩掉吧。

有些思念只能在心里面盘旋，看不看得见无关爱你的坚决。 君叹呢令人称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两年前同期中国榜取得同榜升幅最大的歌曲，叫做没关系。这是一首 OST 哈，这种标准的工整的情歌呢是曹轩宾所擅长的，他也会创作出令人惊叹的其他风格的作品，比如说别惊叹，比如说可惜不是你啊。麒麟在北京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啊！不管你是在家过节，或者是近郊，因为三天你没有办法去很远的地方，哪儿都挺堵的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团圆，中秋啊，笑哈哈。2017年第36期中榜差40的火箭歌是朱星东的硬扛，从榜尾的第40名上升到第29名，升幅11个榜位。这也是朱星东在孤独感之后呢，去年中国榜第二首火箭歌的作品。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如果你打不出证明，应该不得围墙，世上没安排你这个时候粉墨登场，要温柔的纠缠，要强烈的对抗，不用长外不忙，是以后跟我成长。说话原地踏步，会恐慌，会渴望，会莽撞，为了爱疯狂，我要软磨硬扛， 只要软磨硬扛， 只要软磨硬扛， 就做我自己的主线， 自始至终难忍伤的日子却难忘，你毕竟这温柔只需要强的伪装， 如果你打不出证明，明白不得伪装，世上更安排你这个时候。